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好了，北京时间的12点02分，欢迎大家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曼宁。大家呢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八二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怎么看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了。同时呢还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一个互动。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的志愿者秦伟，来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秦伟，我现在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我家乡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之前大学毕业之后在西藏林芝做过一年多的志愿者，是团中央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 嗯，做了一年多的志愿者，那当时为什么去想做这个志愿者呢？你本科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本科是学新闻，所以其实我本来就喜欢到处走走，所以大学四年吧，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西藏，不同的方式。 啊，也就是说你在去做志愿者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了。 对，可以这么说吧。 嗯，然后呢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对，因为本来家乡是在内蒙古嘛，是一个就是有好多的民族。 嗯， 所以我本人会天然的对这样的地方会比较亲近。 嗯，但是去玩和去当志愿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吧。 对，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要在那边去生活，就再不是经过了。要跟很多人在一起工作生活，这还挺不一样的。 有什么样的故事吗？这当中 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其实并不是去教书或者支教， 嗯， 我的本职工作是在政府部门，是在党委，我是在林芝地委宣传部， 嗯， 以前是叫林芝地区， 嗯， 后来撤地设市了，现在应该是叫林芝市，所以我的单位现在应该叫。全称叫中共林芝市委宣传部。 嗯， 啊，我是在新闻科做一些跟媒体相关的工作，跟宣传相关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因为有很多的志愿者嘛，五湖四海的各个大学的志愿者。然后，我们会在平时下班的时间去给当地的中学生做一些。嗯，类似于课外辅导啊，以及跟他们玩啊之类的这样的活动， 嗯， 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嗯，当地的中学，嗯，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是叫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 那这样说起来，应该是一个还算规模比较大的学校了吧？ 可以这么说吧，在当地是比较大的学校。 嗯，嗯，那你去教什么内容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先，我们内部会有先有一个。类似于培训，或者说考核吧，就是看自己擅长哪个方面。然后因为我是学文科的，所以我教的主要是英语、历史，然后政治这些方向。 嗯， 对。 那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秦伟也带来了很多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视频直播，可以现在看到哈。这张照片是你在什么时候拍的呢？ 这张是让我想一下，应该已经有2-3年多了。这个是应该是在给他们上课吧，就是，嗯，是他们的晚自习。 嗯， 对，晚自习的时候我们会在后面等他们去给他们解答问题啊，什么类似这样的事儿。 嗯， 对。 那这个是上的什么课？你还记得吗？ 嗯，自习应该是那种自由自习吧，就是自己写作业什么的。对， 嗯， 其实各科都的问题都会有，所以我现在是站到应该是后黑板的位置。 嗯， 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我旁边还会有其他的志愿者。 嗯， 啊，比如说我是不太对数学不太感冒的， 嗯， 所以如果有人问数学的问题，我是完全答不上来的。 嗯，那也就是说他们提出问题的时候，然后你们就过来回答。他们这是中学生是吗？ 对，是高中生。 高中生啊，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小学生。 不是，是高中生。然后但是他们可能个子都相对普遍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嗯， 对。 那现在这张照片呢？这个是在那边的藏民是吧？ 对，这是我在附近骑摩托车的时候碰到的一家从四川甘孜州往拉萨走的一家子藏族，然后跟他们聊了会儿天，因为也有， 嗯， 他们是也有孩子嘛，所以， 嗯， 大家就坐在一起聊了聊，他们邀请我过来喝茶什么的。 嗯，他们是在干嘛呢？这张照片 他们其实是去拉萨朝圣的，从甘孜到拉萨可能要走， 嗯，然后你路过的时候碰到了他们。 对， 嗯， 我在骑摩托车，然后碰到他们就一起喝了个茶。 你们跟他们语言沟通没有问题吗？ 其实语言会跟他们，当时我记得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汉语不是很流利， 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交流得很好。 嗯， 你也能看到他们的这个笑容。 嗯，那你们靠的是这个心领神会这样的交流吗？ 类似吧，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对， 嗯， 类似于你的真情流露的话会相通的。 嗯，嗯，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在这个当中 这个当中有因为当时我用我的手机给他们照了很多相，因为他们是一大家子人，除了现在这三个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小朋友。 嗯， 然后给他们照一张很多张相，然后我就答应他们会洗出来送给他们，然后， 嗯， 当天我就去洗了，但是我们没再碰到。后来我正好出差要去拉萨开会， 我到拉萨以后，把这些照片托付给了一个我经常去的餐馆，在大昭寺附近。 嗯。 啊，然后因为我留了他们电话了，然后请这个餐馆的主人去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是藏语是相通的。 嗯。 但是我估计，等他们从林芝这么磕头去到拉萨以后，他们拿到照片应该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后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从林芝到拉萨坐车只需要一天不到的时间，但是他们要想去的话要很久很久。对。要很久。 那后来你知道他们收到照片了吗？ 他们收到了。后来我是跟那个餐馆的主人聊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收到了。 那后来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了。 就是偶遇，然后发生了这样一段故事，是吗？ 对，我觉得这样故事挺好的，就不需要再往下发展了。 那这个呢，这张照片是也是那一家人里边的，是吗？ 对。你可以看到这小女孩后面有一辆三轮的，经过改装过的一个三轮摩托车。对，他们的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放到那车里面，就像一个大篷车一样。然后他每天要把这个车开到他们预计今天要行走的那个路程之外，然后 再 走回来，再徒步走回来，走到要出发的点，然后再往前 走， 再走过去找到这个车。然后他们还在车上还带了只小奶狗，然后我觉得会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就是我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的疲惫，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当时 从这张照片里面能看出来，这个小姑娘乐在其中的样子。 对，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其实这一家子人就是没有什么智能手机之类的，所以当我拿出手机给他们照相的时候，照出来的照片也很清晰，他们就从我的手机上看到，他们会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对。 那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一年多的志愿者服务。 也有过困难吧，就其实最主要的困难是你跟他们的沟通，就是因为语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虽然很多学生都其实汉语还不错。对，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思维方式的一些区别，所以去解释一个比如说历史方面的问题或者什么方面的问题，你要很耐心的去解释，可能一遍两遍都不够。对， 就是和你觉得跟你一开始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我们一开始其实有这种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预料。觉得可能会有沟通上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料吧。对，还是大家最后还是很开心的能把这事儿完成。 好的，那我们现在送上一首歌吧，叫做《生如夏花》，来献给大家。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许自信呀， 我还记得就是虽然是在高原嘛，林芝大概是3000多米的海拔吧，虽然是在高原，但是大家对体育运动还是特别的痴迷的，就是比如说篮球足球，尤其是篮球，就是我们教的那些大部分的藏族学生、藏族孩子，他们都特别喜欢篮球。 嗯，我看到你这张照片，是你在和一些藏族的，就是你带了一些学生在一起打球吗？ 对，我跟他们在打球，在他们的学校里，这个就是他们的学校，在林芝。 嗯，那我觉得这个设施条件还是蛮好的。 对，设施会非常好，因为林芝是广东和河北两个省对口援建的。 哦， 对，然后所以。这边会这个设施啊，还有这个宿舍啊、校舍会条件会比较好。 嗯，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不会不习惯吗？虽然说你也是内蒙古高原长大的，但是林芝应该有，你刚才说有3000多， 对， 不会有高反吗？在这样剧烈的运动之下， 高反其实大部分人应该会有。只是这个程度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之前刚才说了，我之前经常去西藏，所以其实我对高原地区的海拔已经比较适应了。 嗯， 所以我去了以后，其实打球啊、跑步啊这些对我来说都还好。对，但是我跟他们比是没法比，他们就真的就像一头头小牦牛一样，就他们会一直都不累， 精力充沛。 对，我在这儿可能打篮球打半个小时，我觉得像在内地，比如说在北京，打可能打一下午的感觉。对，但是他们打半个小时就是半个小时，他们不会累的，甚至我下场以后，他们还在拉你上来说，继续啊，继续啊，你的体力只有这些吗？对， 还是身体素质不一样。那这张照片呢，也是在打球？ 对，这是我跟这张照片里除了我以外，基本上都是广东队的志愿者，他们是广东各个高校的，有中山大学，有华南林业，对，有很多的哥们儿，还有姐们儿，然后我们会定期组队跟当地的学生，就学生有学生的队，我们有我们的队，然后我们去打全场的这种比赛。有的时候也会一个志愿者带一帮学生，然后我们两个相当于两个队这样互相去打。这是我们快离开林芝的时候，就是我们叫服务期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我们打的应该是最后一场球吧，所以就有这么一张合影。不过合影里面有很多的人现在还在那边，就是， 还在那边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对，他们就相当于有些人选择完全留在西藏了。我们还有联系，所以其实也挺佩服他们的。 还真的是，尤其是他们从广东去西藏的话会更不适应吧。 对，广东其实因为广东是沿海的地区嘛， 对， 很多的城市其实可能海拔也就是可能不是很高。但是他们还是依然选择来西藏。对，他们可能刚来西藏的时候会高反啊什么的会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在西藏大学先有一个培训，可能一周时间的培训的时候，当时高反比较严重的基本是这个广东队的 朋友们，对，就是可能都不能去食堂吃饭，就是我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广东队的人了，就是都高反呢，都在宿舍里睡着呢， 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这些困难都已经克服掉了， 对，都克服掉了，所以他们也是一帮好兄弟。 那这一张呢，这张照片是你，也是你拍的？ 对，这张照片也是我拍的，就是还是从甘孜去拉萨的那一家子人，这他们俩是父女俩，然后还有一个小奶狗。 就是你在路程当中给他们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是吧？这个也是 我可能 是吗？ 我可能大概拍了有20多张吧，20-30张。对，他们其实就非常淳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一家子出来，那家里面有人吗？他们说家里面就没人了。我说那你们的什么耕地什么的怎么办啊？他们就说就是大概要攒好多年的，也不是好多年吧，就是攒一段时间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出来。就是可能拉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心驰神往的地方吧，也跟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内地人一样，就是我们也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很安静啊，很喜欢，对。 所以你跟他们就是后来他们收到这张照片以后，你们就没有联系了，就只是收到了这张照片。 对，就没有联系了，因为我试着给他们打过电话。但是实在是没法交流，因为他们的汉语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打电话的话是没法交流的，除非是面对面， 但是情绪我们还是可以是共通的，是可以互相体会到的。 对，他们当时因为他们那天是要休息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照片是在这个公路的路基下边，他们要休息的话就是走到哪儿就在哪儿休息，当时是要走到这个林芝的政府所在地叫八一，走到八一的城外了，其实很近很近，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开那个三轮车进去，去找宾馆旅店什么的，他们就选择就在这个路基这儿停，然后去在这个路基下面住。所以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邀请我从路上下来，下到路基底下，然后从他们的车里面拿出来很多的吃的喝的，糌粑、喝茶，对，还有他们的肉干，对，然后还有我记得特有意思，就是他很本能的拿出酥油茶，再给我倒，然后倒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看了我一眼，他觉得我可能 喝 不惯，对，然后又去车里面赶紧拿了两瓶可乐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是能喝得惯的，因为我是在这儿工作的人，我不是一个可能游客什么的，对，所以后来是一直在跟他们喝茶，在吃他们的肉干，在聊天。 其实我觉得酥油茶还挺好喝的。 对，因为你也是内蒙人嘛。 对，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喝的就是咸奶茶，所以可能大家都差不多。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湖南人，他问我说，哎，你们的奶茶是怎么做的呀？我说我们的奶茶跟你们的奶茶是一样的，就是茶加奶，只不过你们最后加糖，我们最后加盐。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样一点差别。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很奇怪很神奇，为什么这样？这不就像咸豆花和甜豆花，咸粽子和甜粽子是一样的吗？ 对。 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尝试一下那边地道的美食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是， 你回来有没有很想念那边的吃？ 会非常非常想念那边的吃的。因为其实说实话，西藏的饮食是跟内蒙的饮食还比较接近。一些奶制品，然后还有一些面食，面食当然说的是一个是青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面食。其实会比较想念那个使馆区附近，其实有藏餐馆。对，所以 你觉得是比较正宗的那一种？ 我感觉还不错，所以有时候我会去， 对， 我之前也有一个同学，他当时是去支教，也是在那边，然后他说他走的时候，那些小朋友都特别舍不得他，然后就从家里面去那个舀那个老酸奶给他，然后可能有十几个小孩，然后他就走的时候就拿了十几杯老酸奶，然后就在车上一直喝一直喝，喝了一路哈。其实也是一种他们对你们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可能不是感谢，更多可能是真的是一种感情吧，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感情。对， 你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很舍不得你？ 也有，我们当时因为是一批志愿者在离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相当于欢送晚会嘛，然后这些学生们给我们去排了2到3个节目吧，有跳藏族的舞蹈，然后也有一些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内地的这个美术，学美术和学音乐的这种高中生，对，所以他们的这方面的才能还是特别好的，有些人也会跳什么街舞啊之类的，对，然后弹吉他的也有，对，然后弹藏族的乐器，像什么弦子之类的也有，对，所以他们当时给我们做了节目，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大家很多志愿者，就是要离岗的志愿者都特别感动，有些姑娘都哭了。 好吧，那我们在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呢，回来继续讲秦伟的故事，我们待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FM98.2兆赫，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们除了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节目呢，也是可以看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一下，然后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角落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来提出一些你想问的问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团中央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的志愿者秦伟。刚才他说到了啊，在他走的时候呀，他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办了一个晚会，然后还自编自导了好多节目来送你们啊。 对， 跟他们有没有结下很深的友谊呢？ 有吧，那、就是、 有吧，说得很不自信。 有。之后其实我回到内地以后，就是志愿服务结束以后回到内地，其实还在跟他们有微信上的联系，以及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就是他们其实会很向往，就是西藏以外是什么样的。对，尤其是比较大的城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其实北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们很想来，就是可能也像我们一谈到西藏，一谈到拉萨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离我很远，然后很好奇。 后来你再回去过吗？ 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去过。我最近的机会是两年前拍片子在四川的藏区，在甘孜州，那已经离西藏很近了，在青藏高原的东原上，但是还是没有机会回到过西藏。 很想呀。这张照片这个是什么？彩虹跑首登藏。 对，这是澳门日报的一个新闻。这应该是在2015年的春天，当时我们在林芝的志愿者就去准备了一个我们就想准备一个活动，其实，但是具体什么活动我们谁都拿不准。 这个是你们组织的吗？ 对，是我们组织的。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广东队的志愿者，因为林芝是广东对口援藏的，对口援助的，所以广东志愿者会非常多。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广东的志愿者，就是广东人，其实会非常洋气。对，他们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点子。然后就有我们在开会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就说了，要不然我们做一个彩虹跑吧，做一个 color run 吧。然后大家就说，这行吗？在一个高原的城市去做一个跑步的一个活动，可以吗？我们后来讨论完的结果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呢？然后大家就去分组去做这些准备。比如说我们撒的那个粉，那个彩色的粉也要去淘宝去买。 对， 然后而且当时的快递也不是很非常发达。对，可能要比较慢一些。我们要等这些粉运过来，然后以及护目镜，以及还要印专门的衣服。对，还有 这个活动 等等 筹备了多久呢？ 筹备了可能有半个月吧。半个月。对，差不多。 那你们当时有几个人来做这个工作？ 可能有，就是全林芝的志愿者 全部都参与到当中。 在那个政府所在地，在八一的志愿者可能有二三十号人吧。对， 最后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多吗？ 非常多。这个活动最后就不仅仅是学生和青年，也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人，然后还有机关单位的。然后很多人都参与了。 是不是他们也是是第一次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跑步，但是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彩虹 跑。可以这样的跑。 对，因为这个color run 在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标语吧，叫地球上最快乐的5公里。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是地球上最高的5公里。 最高最快乐的五公里。嗯，对， 所以它是还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在里面的。 是，据我了解，应该到现在为止也是整个西藏，唯一的一次 cut around。嗯， 就是这、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对，一五年的春天，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照片上的人。 这照片是你吗？ 那个中间的那个是我。 哪个？就是这个穿粉，就是粉色颜色的， 戴了一个彩色帽子的是我。 哦， 嗯， 这你已经被撒的看不出来你是你了。 对，就大家都在疯狂的去撒那些粉末。 嗯嗯嗯。所以办完了这个活动之后， 办完这个活动，其实他口碑非常好。 嗯， 就是大家觉得从来没这么玩过。 嗯， 不知道有这样的玩法。 嗯 啊，包括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停下来，大家去合影，去拍照。 嗯，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嗯 嗯，那这一张呢？这一张我看的这应该是试卷吧？ 是一个相当于问卷， 调查问卷， 对， 类似于 一个问卷，就是我们在给他们进行补课之前，要先问他们。自己比如说需要哪方面的哪个科目的辅导。 嗯 啊，然后以及他们希望我们是用哪种形式来进行辅导。 嗯， 对，然后当然也问了他们对将来的计划，就像最后写的这个对将来的计划。 嗯，这个学生写的是上大学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感恩父母。 是，我能见到的最多的两个答案，一个是想去内地看看， 嗯， 还有一个就是要感恩父母， 嗯， 这是两个我见到最多的答案。 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交通应该还是蛮方便的。 对，交通是很方便。 嗯 嗯，但是其实跟内地的交通来比的话，还是要逊色一些，要差一些。 嗯， 不过现在也有最新的，有川藏铁路正在修，可能也要修几年吧。 嗯 嗯，但是你知道，就是从西藏来内地旅游的话， 花销是比较大的， 还是需要一些花销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从小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能来到内地，能出西藏。对， 嗯，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正在写是吗？这个学生 对，正在写 他的问卷。 对，就是大家都是很想考上一个好大学。 对，他这个写的也都是要考上大学。嗯。 对，他们我这样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们内地不是会有大家会在那个班里面贴标语吗？ 对， 就是一些很 励志，给自己打气儿的， 对，很励志的标语。 嗯， 然后当时我们职校的学生贴了一个是，我想想是。考不上大学，回家挖虫草。对，就是一个很贴切的这么一个 回家挖虫草。 对， 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你想养什么样的宠物，然后有一个我们的热心听众，他就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在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留言，他说我最想养的是冬虫夏草。 对， 然后就没事干还能跟他互动一下。 是，虫草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西藏的人的一个很比较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嗯， 对，其实这个标语也是一个玩笑话。 嗯 嗯，真正在学习当中他们是非常努力的。 嗯， 非常非常努力的。对， 你有体验过去挖虫草吗？ 我体验过 啊。你真的体验过啊？ 我是体验过。 嗯，什么样的感觉呢？ 很费眼， 找不到。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虫草，它是在地上的露出地面的那部分会非常的小。 嗯， 然后而且它的颜色是跟土壤的颜色是几乎一致的。 嗯，隐藏得很好。 隐藏得非常好。 嗯， 非常会隐藏。 嗯， 所以很费眼。第一是很费眼，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是在 没有植被的，几乎是没有植被的，像类似于草甸的地方才有。 嗯， 像什么森林里面之类是没有的，所以一般会走到很远的地方，很高很远的地方才能有这个东西。 嗯， 啊，所以找这个。 你挖到过吗？ 我在他们的指导下。挖到过，但是其实那就应该不算是我挖的吧。 我觉得也很好了，就是你可以亲眼看到它大概原始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我很庆幸自己能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嗯， 包括像之前也有跟他们去打在学生的家里面， 嗯， 跟他们去打奶打打酥油、 嗯、 打酥油、 嗯、 就是 酥油怎么打。 酥油就是早晨挤出来的那个牛奶、 嗯、 然后放到一个，其实我们内蒙你应该见过蒙古族的那个桶，一个细长的长木桶，在那个细长的长木桶里面就把牛奶倒进去以后，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活塞似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要一直这么去倒、 嗯、 倒，然后它就会把里面的油脂分离出来，这个油脂就会飘在牛奶上面，然后你把这些油脂捞出来。 哦，所以酥油是从牛奶里面。 是牛奶，其实它就是奶油，但是为什么叫酥油呢？因为它是牦牛的奶，就不是我们平时内地的这种牛的奶。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真的没有见过。 其实就是奶油。 嗯，我才明白，我以为这个是，就是我们日常那种植物油啊。 是牦牛奶。 嗯， 对。 然后呢，你去跟他们去做过这个酥油，还去挖过虫草，还有其他的经历吗？ 嗯，其他的经历就是在林芝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叫工布新年。 嗯， 林芝的藏族叫工布藏族。 嗯， 大多数的藏族叫工布藏族。 就是他们自己的节日。 对，他们相当于是。可以认为是藏族的其中的一个分支、 嗯、 这样的、 嗯、 主要是居住在林芝，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服装的特色，以及有他们自己的习俗。 嗯， 他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习俗之一就是工布新年。 嗯， 这因为我们在西藏一般放假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假期，是有这个藏历新年， 嗯， 还有我们农历新年就是春节， 嗯， 然后以及元旦， 嗯， 这都属于类似于过年的节日。 嗯， 然后大家就开玩笑，就说很嫉妒在林芝工作的人。为什么嫉妒呢？因为我们还多一个过年的假，就是工布新年 啊。 就我们一定每年是要过四个年的。对于工布藏族来说的话，这工布新年是他们最隆重的节日。 嗯， 对，我记得应该可能是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公历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就要过这个新年了。 嗯，你也去过了是吗？ 对，我也去过了。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习俗吧。 嗯 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记得很深的就一个就是，要喂狗吃饭。 喂狗吃饭？ 对，要喂、嗯、喂狗吃饭，就是，这个狗如果怎么说这就是端一碗饭， 嗯， 去给狗吃，然后它如果不吃这个饭的话，证明你来年会。这个会怎么说呢，就会很顺利。 嗯， 对，但是他如果吃了这个饭的话，就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太好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果。 嗯，那你觉得你在就是一年多的志愿者服务当中啊，对你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有帮助，因为、嗯、现在是在做纪录片的编导。我之前刚做过的一个片子也是有关于藏区的片子。 嗯， 所以其实在我们去找故事去进行调研的过程当中，之前在西藏的所有的经历都会对我很有帮助。 嗯， 比如说我会很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 嗯， 生产生活都会很比较了解。对，所以更容易跟他们拉近这样的距离，就是有一种可以说是 天然的亲近感吧。 嗯，那你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跟你那边的志愿服务的经历有关系吗？ 你也知道，其实你是学新闻的， 对， 我也是学新闻的， 嗯， 对，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听不一样的故事，就是不同人的故事。 嗯， 所以其实西藏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项，但是我碰巧就到了西藏，所以其实我对所有的故事都很有兴趣。 嗯，就是你在经历过那样的一段时光之后，你还想尝试更加多元的体验。 是，我希望能去到很多的地方，无论是往西还是往东，或者往南，因为我是内蒙人，不太可能再往北了。嗯， 还是可以再往北一点的。 再往北， 东北啊， 可以再往东北，对，可以去黑龙江。 那其实你在我们看到这儿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微信的截图。微信的截图，这个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啊，这个是有一天。本来都跟他们约好了要去辅导，要去上课。 嗯， 说的好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嘛。 嗯，他这个里面的就是 C 罗来上课，老师来了，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对，他叫多吉顿珠。 嗯， 然后人们就是所有的同学叫他 C 罗，因为他踢足球踢得特别好 啊。 对，然后这个小孩有可能有八块腹肌吧。 哇。 然后但是他个头不是很大，但是肌肉非常厉害。 你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是吗？ 不是我起的，是他的朋友们起的。对，大家都叫他 C 罗，因为他踢球踢特别好。 嗯， 所以我平时也叫他 C 罗。 嗯， 大家都叫他 C 罗。然后是约好了要上课，结果当我去到这个教室的时候，左下角，左下角的那张，对，当我去到教室的时候，发现教室里是空的，就是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我就 本来应该有多少学生呢？ 本来应该一个班的人都在。 一个班有二十多个人 应该都在。 一个人都没有。 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所有的书都是乱堆在桌子上。 嗯， 然后就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你们这是玩逃学威龙吗？然后怎么说好了就放我鸽子。 嗯，后来他们实际上是去哪儿了呢？ 实际是去打篮球和踢足球了，就在楼下 进行一下户外的运动。 对，而且他们看到我上楼了，但是选择了不叫我， 他们还是想再玩一会儿然后再上课，是吧？ 对对对，他们非常喜欢运动。 就是打篮球和踢足球。有没有什么他们属于他们自己比较专属的一些运动？ 其实篮球跟足球比较多，尤其是篮球。 嗯， 其他的话，其他运动应该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运动了。 嗯，后来你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很感动，就是刚才，他们会教我很多事儿。 嗯， 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他们去填那个问卷的时候，见到的最多的两个答案，其中之一是要去感谢父母，感恩父母。然后在他们心里其实父母和老师是同样的地位。在他们心里，他们会对老师非常的尊敬。 嗯， 对。我之前听到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老师就像眼睛，你没有眼睛是没法生活的。 嗯， 他会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有一个事儿我记特清楚，就是很感动我。我们有一天是在下课的时候，当时跟他们在闲聊，然后所有的人都是站着在聊天，因为我们以前上课会。我们以前这个课间的时候，大家会坐在桌子上，对吧？在有些人会坐在桌子上，然后在聊天，但他们所有人都是站着，没有一个人是倚着桌子的。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是很自然的倚着桌子跟他们聊天。 嗯， 聊了一会儿，我发现旁边大家的眼神都不是很自然。 嗯， 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生就，忍不住了。 嗯， 然后就跟我说老师你站起来。我说为什么呀？站起来聊天多累啊。 嗯， 他说这桌洞里面有书。我说是有书啊，桌洞里怎么能没书呢？ 嗯， 他说书上有藏文。 所以后来我明白了，就是他的意思是，书里印，书上印的是藏文，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比如说跨过藏文，或者是坐在藏文上面。 嗯， 他们对自己的文字是非常尊重的。 嗯， 就像尊重父母和老师一样。 嗯， 对，所以这个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 嗯，所以想要对一些想要去支教的大学生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西藏或者比如说新疆或者甘肃，就是所有的西部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然后风景比较好，我想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无论是支教也好还是其他的志愿服务也好，我们可能要先去了解你会遇到的这些困难， 嗯， 无论是交流方面，以及还有你的饮食啊，还有海拔啊，这些所有的方面的困难，要先自己要有一个预 先做做功课，是吧？ 对，不要到了那儿以后发现自己其实不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就直接走掉了。所以去了解，提前去了解这些地方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我们时间来到了12:53哈，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后面你将会听到的节目呢是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秦伟到我们的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节目来做客。过段时间呢还会有我们全新的嘉宾来和您会面，希望大家啊准时锁定我们 FM982 和 AM92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秦伟可以和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 拜拜。 再见，拜拜。